时，要得到函数 f of x 等于二分之一 rx 加上二分之根号三 rx 的图像，只需把函数 g of x 等于 rx 的图像 a 向左平移六分之派个单位长度 ，b 向右平移六分之派个单位长度 ，c 向左平移三分之派个单位长度 ，d 向右平移三分之派个单位长度。